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天气以晴为主，紫外线照射强度比较强，午后呢有4级偏南风，扩散条件日化特征比较明显，空气质量呢属于一般。最近的气温呢比较稳定，但是比较干燥，外出的时候呢请做好补水和防晒的工作。好，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级转3-4级，最高温度27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是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温度13度，最大相对湿度60%。今天的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呢是3级，扩散条件呢属于一般。今天的洗车指数呢是1，未来3天没有降水，所以适合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西三环航天桥南向北目前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请注意绕行。西五环晋元桥北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排过了宛平桥。北四环建祥桥东东向西有事故，后车多，行驶缓慢。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北高东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东五环路的环铁桥南向北有事故，车辆行驶缓慢。以上路段呢都是行驶缓慢的路段，请各位司机朋友注意绕行。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北京时间10:03，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离北京世园会开幕啊是倒计时一周年的时候了，那么现在呢也是准备请大家去看花的时候。去哪里看呢？国际鲜花港。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去过那儿啊，反正我是几次经过那儿，但是都无缘进去。那里面真的是鲜花港湾吗？ 这个里边都是花啊，这个一年四季这个都有花可看啊。 你去过吗？ 我去的就去过一次。 嗯 啊，而且也没有特别的使劲的在里头逛啊，因为那次去是有任务啊、 哦、 然后在那儿做节目搞活动，然后结束了以后呢匆匆忙忙就走了。 嗯、 啊、确实也非常的漂亮、啊、 行吧，反正那是个看花的地方啊。有去过的朋友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嗯去过之后的感受。 嗯， 为什么提到了那里呢？因为昨天啊第6届北京花木春季花展呢在那个地方开幕了。 好， 那么那里呢有100多种世园花卉提前呢为大家展示了世园会的繁花盛景，就是做一个预演嘛、 哎、 所以说如果您没机会去看世园会的话，那么提前到国际鲜花港去看看花其实是一样的啊。 嗯， 那么这次展览呢会持续到5月18号，有感兴趣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咯。 好， 好，这里是京城帮帮团，马上呢就要开启我们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了。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热心的、亲爱的、可爱的帮友们打听的话，请一定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 就想感谢我，持续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呢、特别能够体现、当然呢还有就是可怜天下什么姥姥奶奶姥姥姥爷他们的心啊， 这个一家人都关注着孩子的成长、 因为在我们这里呢经常有一些爸爸妈妈啊求助孩子们的事情、求助这个孙辈们的事情啊。你看今儿上来两个问题呢都跟女儿有关、这位听众啊想问一下求助，女儿呢准备去英国读研，不是得考那个雅思吗？ 哎， 说这个考雅思啊，我们上哪个学校报班比较靠谱？ 而且他这个雅思的成绩还有要求、要多少？六分？ 六分？对， 这个不知道是个什么概念啊，反正就是说他得到一定的水平。 行吧、反正咱也没考过哈。 哎，所以这个雅思的考试，它就是一个应该是一个英语的这个综合性的考察语言能力的这么一种考试。 我特别能理解他的心情，因为现在吧，就是市面上啊各种各样的成人培训呐、儿童培训啊特别多，五花八门，而且都说自个儿特别棒，都说自个儿能培养出精英来。 他这个，您要说靠谱的话，那就找这个是吧？这个比较专业化的、名气大的、 口碑好的、名气大的、主要其实是口碑比较重要。 北京，我觉得基本上就是新东方吧，跑不了。 行吧，反正也问问大家啊，如果您家的孩子呀、考过这个，觉得那儿的老师啊很负责，整个的学习气氛还不错、效果也不错，可以跟这位家长呢交流一下经验啊。电话是13241058374，13241058374，人家主要是为了考试，因为现在很多英语培训啊，它也是分不同的，比如说你学口语的，你是学职场英语的，你是学旅游英语的、还是你就是为了考试的？ 他专门有的这个班是为了这个雅思考试做培训的、 对， 但当然您必须要是有专业的这个专业的人来作为这个培训的老师，这样才可以、 口碑特别重要啊。 下边这个还也是关于一个女孩的问题，她说本科毕业，外形条件挺不错的啊，挺好的，现在呢面临着这个到了毕业季了，是在这个研究所是事业编和国有银行两个单位之间，就是在什么在犹豫在纠结哈、怎么选呢？哎，请了解这两种工作的啊，或者了解这两种单位的朋友，最好呢是在职的老师帮着解答一下，谢谢了。这个在职的老师，顾名思义，他就应该是在学校工作，那。对这两个单位的了解恐怕也只能通过外部的一些比如说亲戚啊或者是朋友啊什么的了解吧。 其实主要就是对这两个行业比较了解的、而且是近些年，因为您说您过去在这样的单位上班， 对对对， 那都几十年过去了都不一样了，就是最近、您或者是您的孩子在这样的单位上班，您觉得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如果让一个女孩子刚刚毕业的女孩子去选择的话，哪个更适合她？其实我觉得您应该更加去尊重这个 孩子 本身的选择。还有就是说这两个单位肯定是各有优缺点的。 我说说我自己的感受、假如我是这个孩子的话，我可能会选择研究所。因为我现在本科毕业，那么我先参加工作，但是有可能我将来我会考研。但是在研究所这样的单位呢，你考研可能会不会是有点近水楼台先得月呀、有点这样的这个便利的条件呢？ 对吧、嗯、哎，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啊。 对，另外也是根据这个女孩她本身的兴趣出发点来考虑，还有呢、哎、就是现在很多孩子他们找工作呀、啊、她永远不是说一劳永逸，说我就一直在这个单位就一辈子就干下去了，他们那个思维特别活跃哈、啊、 不像我这个年纪那个时候毕业生的那个想法。 对，而且跳槽对于现在毕业季的孩子们应该都是九五后了吧、 哎、 那都不算什么了。 人家是就是说我如果觉得我干的不是特别的顺畅，我心情不好，我可以炒老板鱿鱼。 好吧、 哎、 也可以听听大家的意见啊、 嗯、 电话是 13718090944 13718090944。 好，下面我们再帮这位赵姥姥啊打听个事儿啊。 怎么着？ 咱们这姥姥特别多。昨天吧，我就是找一个听众的信息，那个听众的名字里有一个丽字，就美丽的丽啊、 哦、 我就搜了一下丽、 嗯、 哇，就单叫丽这个网名的、嗯、得有几十位。 有春丽， 没有，就叫丽，就叫丽这一个字儿的， 就这一个字儿， 在咱们这个平台上有几十位。 哎，那不重名了吗？ 网名、 哦、 然后呢别的丽啊，比如说你这春丽什么美丽这个丽、嗯、又几十位，还有什么什么丽仨字儿的又几十位。 嗯， 然后姥姥我发现了各种姥姥也特别多。 然后我就是刘姥姥。 好吧，咱们这位赵姥姥的问题是这样的啊。 怎么说？ 他昨天啊去了这个海护屯纺织品批发市场， 嗯， 说发现那儿全关门了啊。 嗨， 就想问一下帮友们，说我现在呢想买这个背面做被罩那个布，我奔哪儿去买啊？ 是吧， 人家不上市场买现成的 啊 人家就要自个儿买布做背面做被罩，说我什么地方去淘换这布去啊。 嗯， 当然了啊，瑞福祥和新街口不算在内，他可能要找这种大的纺织品批发市场， 就是他想找那个物美价廉的地方。 哎，说哪位知道 啊麻烦您告诉我们一声 啊你不知道您住哪个区是吧？这个我天天我下班老路过那个天丰里，就和平里那儿， 嗯， 和平里北街啊。这个如果您离那边近的话，您不妨去看一看啊。这个重新装修以后又重新开张，挺大的，这个里边是包罗万象啊。 咱们听众经常分享的就是在就西坝河那一片的那个叫燕峰吧， 啊， 那儿也应该有。 说实话的，要能、嗯、要不住那片的人，要能找着燕峰，挺不容易的。 反正到那一打听，人都知道。 哎，得打听。 还有一个那边有一个叫什么朝阳商业 大厦 中心啊，是叫大厦呀、啊？ 朝阳商业， 我有点记不太清楚 了。就是那俩挨着，原来是挨着的啊。现在我印象当中，我走过一次，燕峰还在，但是朝阳商业大厦、啊、还有没有？ 好像还在，但是里面是不是规格变了啊？ 哎、 就不太清楚了、啊。 您得从那个老国展这个边上的，您不管是左边这条街进去，还是右边这条街进去，最好是从靠近西坝河那个桥的那个口， 就梅汉总医院那条路， 哎， 那么过去 一直扎进去。 哎呦，这地儿咱俩都熟是吧？ 哎呦我天哪， 像亲上路。 小时候。在这长大的， 咱们公立学校就在那附近。 哎，对对对。 好，这位的电话是13621210815，13621210815啊，是最近买背面的布了啊，可以趁为姥姥说一说啊。 哎、行。好，下边这位朋友一定是姥爷，在家擦皮鞋，你想想。 哎，凭什么就是姥爷擦皮鞋呀、 啊？我们家就都是姥爷擦皮鞋。 啊，爷爷就不能擦皮鞋了吗？ 哎、反正都是男同志的活吧。 嗯。 他说这个擦皮鞋，我是用那个液体鞋油好，还是用那个固体鞋油好？就是那个过去咱那鞋油一挤跟那膏似的、 哦、 啊，那算固体的。这后来有这种液体鞋油。 姥爷、 那个、啊， 就姥爷。 怎么 您。其实都行，你想省事儿的话啊， 对对对， 用液体的。你想说擦的亮， 嗯， 贼亮，固体的应该比液体的要好。 我老总觉得那个液体的鞋油它、嗯、它用于清洁比较好，这个固体鞋油它一个是像你说它比较亮，再有一个它那个油性我觉得可能比较 大。对，所以是说嘛、哎、就液体的相对来说它使用起来更方便，携带出去呢也方便。 哎， 固体的呢我们以前都使那个，我记得哎呦，那叫什么牌儿、 哎？ 你还记得吗？ 金鸡鞋油， 金鸡鞋油， 这是真是这个老的回忆， 老名牌哈。 哎，对对对， 好吧。 而且这个擦这皮鞋，它还得有技巧。 嗯， 您得把那个鞋油挤在这个鞋上啊，你不能说一挤一大块在那儿，得拿那个鞋油一点一点的，这点一点，这点一点，给弄得比较均匀了，然后再拿那个刷子擦擦擦擦擦，先把它打匀了，最后再拿那个就是那细棉布在上面唰唰唰唰唰，两边这么拉抻着，这么一。 嗯 这么一蹭， 哎呀，那鞋擦出来，您那又干净又亮。 哎呀，你这皮鞋没少擦是吧？ 挺专业的吧？啊，我们家皮鞋全归我擦。 以后一定是一个会擦皮鞋的好老爷。 我自己就没有皮鞋。 好，也问问大家啊，分享一下个人心得啊，就是擦皮鞋那个液体鞋油好还是固体鞋油好啊？ 哎， 万一问问题的不是一老爷，您回头跟你急啊。好，下面这问题也挺有挑战性的啊。 怎么着？ 请问亲爱的帮友朋友们， 嗯， 有在海南买房的吗？ 哎呦，这保级还真有。 有， 哎， 咱们这儿就有奔那儿去养老候鸟生活的。 嗯， 他说哪个区域适合咱们老年人居住？ 哦， 嗯， 这个海南现在这个 海南挺大的， 对，它分好些地方啊。上回我有一个朋友说在什么什么一个地方买一个，我从来没听说过那个地方，后来我在地图上一查，哎，你看那个位置还不错，依山傍海的， 反正我们一说三亚吧， 啊， 或者说这个什么住哪儿哈， 过去老是海口啊三亚呀，现在比如说好多地方像什么琼海啊，什么其他的一些地方都有这样的项目， 万宁什么之类的， 哎，万宁，嗯， 都可以，文昌是吧， 哎， 都是那边， 对对对对对， 我是觉得吧，首先呢我个人觉得啊，三亚吧，它毕竟是一个 旅游 点儿， 嗯， 就是说您要说好热闹哈， 啊， 你喜欢的扎堆儿。 再一个，它相对来讲物价呀什么的 都贵， 可能就贵， 而且热， 啊。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它交通方便。嗯， 而且就是城市大嘛，它这可能设施更齐全一点。 哎， 但如果您不喜欢就是那种大城市拥挤的感觉的话， 清静一点啊， 就别选三亚。海口呢相对来说它这个气候啊比那儿要凉快点，因为它属于一年四季， 哎， 它四季比较分明，相对来说啊 都到那地儿了还凉快什么呀。 它比三亚确实凉快， 实 因为老人他不习，如果不是这个南方的老人他不习惯那种热， 哎，但听说海口好像冬天也挺凉的， 是挺冷的， 也得穿个薄羽绒服之类 的。你考虑一下啊。 哎， 另外呢就是海南它不是挺大的吗，就很多那些过去我们叫县城的地方现在都发展的不错， 对， 其实也挺适合居住的，但是有一点，就是如果是靠东部的话啊， 嗯， 你要考虑那个台风的问题。 哎，对对对，这个每年它有很多个月，它会这个接受台风的洗礼。 对，就好像我们在那儿有产业似的哈。其实 我们俩谁都没去过， 去过是去过，但是没有产业啊。 哎，我还真赶上过一次台风，我去深圳的时候，我整个我坐着那大巴车穿越了台风。 哦， 哎呦，就是刚开始出发的时候，台风起来了，当然还没有到最峰值的那种状态，结果开着开着开着台风眼， 哟，我也是跟 就在中间的那个位置，那个云都一圈一圈的，可漂亮。 害怕吗？ 那倒没有，因为它已经到了这个陆地上以后，它已经减弱了啊，已经弱了很多了。但是那种大风，反正也不是咱们这边能体验得到。 反正我也赶上过台风，是当年有一次去那个宁波， 哎，嗯 嗯。 就是能把你刮飞了是吧， 在那岛上嘛， 哎， 然后就给滞留在那儿了，船开不回来，跟那儿 就得 足足待了小五天的时间。 我正好我到达深圳的时候，从那个长途车站里要出来的时候，正好赶上这个风是狂风大作，就是那个往外推的那个门呢你就推不开， 好吧， 只好等着这股狂风过去之后借一个空子推开门赶紧跑出去。 有没有啊，有没有比鸡同赶上这风还大的啊， 哎， 您有生之年碰到过最大的风是多少级啊， 是吧，这再大我估计就不能出去 了，PK 一下啊。 嗯嗯，没错。 好，我们再来看大家其他的问题啊。 哎，这位朋友说，关于一个手机这个照片的问题，他说我这里边啊这相片满了，然后呢我把这手机跟 iPad 连在一起，我就把这个相片呢传到了我这个 iPad 里头去了，说现在我要是把手机里的相片删了，那 iPad 里边那相片还可以保存着呢吗？还有没有啊？嗯，这您放心，既然您已经传过去了，那您就是手机里是手机里的，那个 Pad 里的是 Pad 里头的，这俩人不是一回事。 嗯 啊，这个除非您是那种共享的状态，但是共享的状态它也不应该那个您删了手机里边的影响 iPad 里。您这样，您把这俩呀设备，您不是现在连接在一起传的吗？然后您把它断开，你这个连接断开之后，你分别打开啊，你看看那 Pad 里边照片是什么状态，再看手机里照片是什么状态。您如果还不放心的话，您先试试，您删两张是吧？不那么重要的。是吧，照的不是特别好的，你再看看那 Pad 里边那两张还有没有。 嗯， 好吧， 好， 如果我说的话原则上是两不相干了，就啊您愿意删手机里的随便删。 行，其实我刚才跟大家聊这事儿的时候就在琢磨啊，这位听众也提醒我们了，现在海南限购 它这个不是您说您想奔那儿买房就得就能买房的、 哦、 所以您要如果说想去那儿住的话吧，您可以租房。 哎，现在可以采取租房， 哎，就是那种候鸟式的生活， 哎、 是吧？就到了好季节的时候就奔那儿去、 哎， 那儿一不好了，太热了，您 就 回 来了啊。 对， 那个租3个月、2个月是吧？哎，因为前期买房的很多朋友在那儿就算是一种投资，哎，他们会这个把自己的房子租出来。 好吧，谢谢您提醒啊。 嗯、好。 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组物品转让的信息。那么有些问题呢，我们在这里呢也是静静的等待大家的回复。 嗯，看看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一个医疗护理床，原价1600，现价600转让，没用几个月，基本全新的。因为家里头啊腾地方，低价转让，东西在左安门外，需要自己来取。有意的朋友电话联系13521861969，13521861969。下边这位朋友呢？转让的这个，你比如说你要去海南嘛， 嗯， 他你总得带个拉杆箱吧。这位朋友要转让一全新的拉杆箱，转让价格70块钱。不知道您那个拉杆箱的尺寸如何？但是不管怎么说，就算是那个最小的那个尺寸的，我觉得70块钱也不算贵啊。电话是17701371957，17701371957。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啊，他呢想转让的是助听器、 嗯、 说我这就打开试了两回， 是吧， 对，都买了之后耳朵就好了，就压根就没用上、 哎、就是为了花这点钱是吧。 他说也不大，挺方便，180买的啊、 嗯、 有需要的朋友呢您100块钱拿走、 嗯、 反正这东西倒是挺不错的，但是这个助听器啊，据大夫讲他是得合适才行， 匹配、啊、 得匹配啊， 对，就是您那个耳朵到什么程度是吧， 对， 得给您配一合适的，跟配眼镜差不多， 这个双方聊清楚了啊、 嗯嗯、 别到时候买回去用不上啊。 尤其是这个助听器，如果是那个就是内藏式的哈，它还得跟那个耳蜗呀、 嗯、 就是你每个人的耳蜗 都得合了， 不是特别一样，对、哎、对对。 行吧，13426209280，13426209280。 好，这位朋友说的挺好啊，雨季就要到了。 您求雨了是吧， 他说我有男士雨衣。啊，浅蓝色的，新的，一次都没用过，而且是2套分身的雨衣雨裤啊，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这个价格好商量，请电话联系刘女士，电话是13260254730，13260254730。啊，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骑电动车的那些朋友。 是、 嗯、 这位听众呢想转的是一台全自动的滚筒海尔洗衣机，说跟家用了3-4年，但是这卫生间啊、 嗯、 太小了，有一个那个腿啊生锈都掉了、 哦、 但是机器没毛病啊，就是那长得样它瘸了一条腿，不太好看， 可以修啊， 就是挨腿是吗？ 对啊，这个应该是可以维修的啊，那当然你4条腿你要剩3条的话它肯定就不稳定了， 所以他就按3条腿卖了、 啊、3条腿卖，1条腿100块钱是吗？ 反正运转一点都没有问题啊、 哦、 就是腿折了一个，说原价4000多呢、 嗯、 才使了3-4年嘛、 啊， 还可以吧， 哎， 说现在我打算200出手啊， 200，您按2条腿卖的， 便宜吗？ 好吧， 在大兴金汇源3里这个地方啊， 嗯、 电话是15601124972，15601124972。 哎，我觉得200块钱买回去，您再花50块钱给它修一下，这也不错。对， 3-4年的洗衣机应该是还可以的啊。 嗯、是，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新的实木单人床啊，1米2×2米啊，宽1米2×2米。价格面议啊，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床垫啊、 嗯、 是吧，这个电话呢是15611443200，15611443200。 这位听众啊说有蚕宝宝想转让、 哦、 说头有4到5厘米大、 哎， 说价格您看着给吧， 嗯、 然后基本上到了这个季节都是谁家孩子喜欢养的、 啊，对，特别好玩。因为那个我们那会儿小时候都是冬天啊，就是这跟人家要啊，或者是那会儿也没卖的，都靠跟别人要。 要籽儿是吗？ 哎，蚕籽儿啊、 哦。 然后呢，到春天这个桑叶长到大概有1.5巴掌大的时候，把它摘下来，得还得挑那嫩的，把这个蚕籽儿呢撒在上面。哎， 关键是桑叶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市场上有卖的吗？ 哎、 咱不能说奔树上去揪去。 我们小时候住在郊区啊，这个。 那个渠道边上啊，这个野地里、 哪都是哈、 就可以自 己去揪。但是现在是这样，就是首先呢，不能到马路边去揪那桑树叶子。第二，就是说你去揪的话，它上面有农药。 它基本上也没有，你见不着。就是 有的小区里没有。 对，桑树很少，因为为什么这个好多小区里原来种桑树都不种了呢？因为到这个桑葚成熟的季节，它会掉的满地都是，紫了吧唧、黑了吧唧的，那个看着它。不是那么卫生， 反正只要解决了它的吃食问题哈、这个问题倒不大啊。 对，所以这个现在有些市场里可能有卖桑叶。 行吧，电话是13691068426，13691068426。好了，我们休息一下，为您送上一首好听的歌。 风让云长出花，满天的花，无声开在乌云之下。然后又飘到哪里呀、漫步在人海的人，你过得好吗？是不是又想念着心中的炙热的梦啊？他多久没说话，在飞云之下大，心在云里摩擦，又酸又麻，但是思念在梦里爬，以后还有谁值得等吗？ 这么好听的歌曲啊，我们得说点好的事情啊。那么我们帮帮团线下有听众组织的一个群，他们呢凑在一起呢，经常出去玩，游山玩水啊。前一阵呢刚刚去了这个怀柔的百泉山吧， 百泉山啊，昨天发照片呢， 他们马上又要出去玩了、当然这确实也是一个玩的季节啊， 没错。 他们打算去哪儿呢？去叫做人称小桂林的西圣沟大峡谷第一洞漂，纯玩一日游啊！ 洞漂就是在那个寒洞里边，岩洞里边有水是吗？ 对，应该是、肯定是有水啊，有那种小瀑布什么的。还有这个农家饭呀、午餐呐、各种活动啊，反正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上面有具体的出发时间呐、费用啊，包括跟谁联系啊。注意安全，希望你们玩得好啊。 好， 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30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品味春茶香，绿色共分享。无玉泰汇萃名优绿茶，鲜爽好喝不贵。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

还有一个就是焦王庄路口北也有一个比较大的市场。 哎， 您呢大北窑东坐667坐到焦王庄路口路口北下车路西特这绕还有就是百荣世贸五层卖那个被罩的也多啊、嗯、说什么价格都有，不行您奔那儿逛逛去吧、 哎、买一现成的被罩是吧， 嗯， 就不用自己做了， 他就愿意买布自个儿做嘛、 啊、对，人家有这手艺， 对、 啊、 买被罩的地方确实太多了， 那是 而且还挺贵啊， 可以 说淘宝上的布太多太多了呀， 你可以在网上买哈， 对，这也是姥姥，这是龙姥姥说的啊、 嗯、 龙姥姥跟赵姥姥说， 行， 淘宝上的布太多太多了，物美价廉，各种材质的，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买不到的， 是吧？也许赵姥姥不会，您要不然龙姥姥您教教他。 一个是不会啊，还有就是很多人啊，其实也包括一些年轻人， 嗯， 就他有些东西呢，他知道网上有，但是他喜欢那种触摸的感觉， 就 我要看到实物， 就是先挑一挑。 哎，我就是比如说衣服，他就愿意试了以后再买，比如鞋就愿意试了以后再买。我也知道网上有还便宜，但是呢，他没有那种试穿的感觉。 哎， 但有些东西吧，就是外面还真不好买，还就得奔网上去淘。 是， 嗯， 所以呢，这个您看您的选择， 您看您的选择啊。 嗯， 赵姥姥，祝您买被罩成功啊！ 行，哎呀，这个有些朋友呢，还这个求助一些问题啊，说这个我家里头啊，这个花盆里头。这两天啊开始有那小飞虫了，这怎么治啊？啊，我们家有个10个月的小孩， 嗯， 我就不想喷那个就是喷虫的那个药， 嗯 啊，所以呢只能是这叫什么呀，物理防治或者生物防治。 嗯，我们之前请过花卉专家来、嗯、反正类似这种问题特别多啊， 哎， 就是首选的方法当然是喷药，但是家里有宝宝或者宠物呢要小心一点， 对， 首先是开窗通风，就是天气好的时候啊、 嗯、 这种小飞虫啊特别怕流通的空气，开窗通风是务必的、 嗯、 其次呢就是您可以小面积的，比如说您买一点点这个药水、 嗯、 然后呢把它稀释之后擦，您不要喷 哦， 您擦那个叶子的正反两面， 擦拭、嗯、 哎，就是看到有虫子或虫卵的地方您都把它擦干净、 哎、 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10个月的小孩这个应该还不会满地跑呢吧， 哎，他不会自己去触摸， 哎，对，所以应该还好，就是您另外把这个花呢、 嗯、 搬的离他住那屋稍微远一点，在开窗通风的情况下、 哎、 因为这个效果是最好的， 对， 其他我们之前啊分享过的，比如说什么倒点烟什么烟灰缸的水啊、 嗯、 什么这那的都被咱专家给否了、 对，花也不好了， 哎，都被专家给否，就是老方法有些已经过时了啊、哎、 关键是就是看这个小飞虫它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那个花土里头啊，这个带进来的还是从外头飞进来的，是吧？这个里头它也有一个这个防治的办法。如果是那个不小心从那个花土里头带进来的，您可不可以考虑给它换换盆啊，换点土啊，是吧？这样就能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 行，反正基本上不是从外边飞来的，都是自家花盆里长出来的、啊 嗯、哎，对，因为你从外边买那营养土啊，它保不齐里头是吧，它就带着虫卵。 嗯 嗯， 这位听众说想问一下帮友们啊，他自家呢有2大瓶护发素， 哦， 愣给搁过期了， 我 放着放着就忘了，说扔了怪可惜的，怎么办呢？您啊这样就是、 嗯、 就把它当成那个 柔顺剂， 对，衣服柔顺剂用， 哎 哎，每次洗衣服的时候呢，咱们有人好搁点柔顺剂，你就拿它当这使，搁一点点就行了， 嗯、 别搁多了啊。 嗯嗯， 其他的它也就没什么太多的用处了， 是， 也就只能干这个了、啊。 那你说我要非拿它洗墩布，我也不拦着您，是吧？ 它没有这个清洁的功能，它只有这个 柔软 的功能。或者您洗毛衣的时候， 嗯， 毛衣不都得手洗吗？ 对对对， 还用洗衣液，您可以再兑一点这个护发素，就相当于柔顺剂了。 哎，配合着去用一下啊， 这2大瓶啊，你也且使呢啊， 没错， 好吧， 好。哎呀，这位朋友呢，想在这个十里河附近呀，求合租房子或者是小单间啊，只要能睡觉就行，这个不要太贵、啊。 嗯， 谢谢大家。哎呀，十里河附近啊，这个就算是小单间，估计价格也不低啊，您得有心理准备。这位朋友的电话呢是15810394905，15810394905。 好，这位听众挺着急的，他们家里的电热水器那个热水管漏水、 嗯、 说每分钟滴5滴、 哦、啊， 哎，这个有点快了 啊！你看他还数着呢， 对， 每分钟能滴出五滴水。 因为从理论上来讲啊，就是那个电烧水器那个滴水的那个位置啊，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不是，就它那个滴水故意流出来的那个位置啊，有一个管子垂下来，那个位置它在那个就是它加热的过程当中，那个水啊可能会有一个膨胀，它会从里边有一点滴出来。如果说您这个这么有规律的每分钟滴五滴，这属于是不是有考虑漏水啊或者怎么样的情况？ 反正现在呢也没别的辙，就是拿一小塑料盆接着呢。 哎，对， 就问问帮团说这种情况怎么处理怎么修。 俩小时接满一盆是吧？ 那您先去找这个厂家呀， 对， 是吧？首选是厂家嘛， 他的服务电话啊。 嗯，因为这个不管有没有过保质期啊，这种事情一般都建议找厂家解决。 是， 嗯，咱们自个儿没这功夫没这手艺的话， 咱也解决不了， 真别瞎捅着他啊。 没错， 弄不好还弄不坏，是不是？ 呵，这是你弄坏过是吧？ 对，一个是不建议找这个路边那个所谓的什么游击队啊，那不靠谱，还是找厂家比较靠谱啊。他也没有留电话啊。 嗯， 这位听众呢也没留电话，碰到一事儿呢，不知道哪位听众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啊？他说有一事儿相求。一月份啊，他们是几个人参加了一个什么什么项目的， 就是老年旅游项目。 哎，对，这么一公司， 有 说好四月份呢去云南西双版纳，钱也交了，但是这四月份呢都过了，至今这事儿没兑现。你看这都五月份了， 嗯， 然后他们也追问过这家公司，这个答复呢就是说没联系好。 嘿， 然后这几位呢就觉得不太靠谱，说那我们不去了，能不能把钱给我们退了，取消这个行程。但是他现在还没有做出这一步啊， 嗯， 不知道这种要求是不是合理，也不知道怎么做才能够保证自己的权益。 哎， 希望有经验的朋友呢给提出好的意见。 我觉得您应该先仔细看一看，就最开始的时候签的那个协议啊， 首先您得有合同 有没有， 哎， 签没签，签的时候您仔细看了没有，那上面是怎么写的。 嗯， 哎，如果说他违约了的话，您要求退款，我觉得这是合情合理的，甚至说您可以到消协来去维权，但是前提是必须有这个合同。 对， 我觉得要是 如果是有这个合同的话，基本上就是按着合同的约定。 对， 那如果说人家上面没有这个约定，您自己主动说提出我不去了，那您是不是要支付违约金？ 就说他这合同里边他有好多的条款，好多的细则，哎，这里边没准就藏着猫腻呢。 哎，但问题是我也特别能理解，就是大家在出门旅游的时候吧，都是特别高兴特别兴奋， 哎， 也不太愿意去看那个那么多字儿， 哎， 好多条 一 条 一条 一条的， 哈哈， 就觉得哎呀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一旦出现问题的话，一般就是白纸黑字儿，按那个说了算。那您先回去翻翻合同，看看你们具体的约定是怎么样的。 或者说有条件的话，哈，咱找个法律方面比较精通的人士啊，给您仔细的看一看啊。 好吧。来，我们说一下鞋油的事儿啊。 鞋油的事， 还真有不少听众给我们出主意说这鞋油的事儿 啊， 分享自己的感受。 我觉得刚才咱俩说的够多的， 哎，基本上我看了一下，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意思，就是液体鞋油呢它比较省事儿， 对， 快，但是呢擦到皮鞋上那个亮度啊持久的不如固体的那个效果好。 嗯， 固体的呢虽然有点麻烦，但是呢它更亮，对皮革更好。 哎， 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固体油的那个味儿好像比液体的味儿 要大一点。 对，所以您在做这事儿的时候啊，甭管是姥姥姥爷啊， 戴个口罩， 戴个口罩啊，或者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开放通风的地方去做这个， 对， 保护好自己啊。 嗯， 好，我们接下来呢来说一组求购的信息啊。求购的物品也挺多的， 挺多的啊。 我们先替这位听众啊，他呢也是一位热心肠， 哎， 替街坊一位大爷求购一个轮椅。我们了解了一下啊，街坊这位大爷呢也是孤身一人，所以呢他也是热心肠，帮这个大爷求一个轮椅啊。昨天求了一下，但是没有合适的，看今儿能不能把这问题解决啊。 好， 希望越新越好，价格可以商量。他们住在安定门附近，电话是13601260859 13601260859。主要是这大爷没有具体写这个对于轮椅的要求，比如说你要折叠的呀， 哎， 要什么轮的呀，什么情况的呀，他没说太清楚啊。 还是说是个轮椅就行。 对，你看这位写的就很清楚， 说 我也是求轮椅啊，他求的是电动轮椅。 哦，必须电动的。 哎，要求是轻便舒适，能带上飞机的。 哦， 而且承重还得是200斤以上的。 哎呦，啊，这样的轮椅我估计价格应该不低。 对， 啊， 他没有说价格的事儿，反正得达到人的要求吧，是吧？电话是13520378939，13520378939。 好，下边这位朋友呢，求购的是就是壁挂式的空调啊，还有立式空调，这是应该是各一台吧？他写成可一台，啊，就挂在墙上的。和这个立在屋里的，这个哪位朋友家里有闲置不用的啊，或者是想换新的啊，这个更新换代的，您可以跟他联系。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8046508304，18046508304。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一个专业品牌的录音笔，要一支专业品牌的录音笔啊， 是吧？ 电话是13511585022，13511585022。 好，这位朋友求购一个普通的压力锅啊，就在那个燃气灶上用的，烧火点火让它这个加压的那种，就是比较传统的吧，中等大小就可以，要求配置齐全，里边带支架，能够正常使用，或者呢用全新的电磁炉跟您交换啊，或者是这个出钱买，反正这个是你们具体再商量吧。这位朋友在西南二三环，我理解应该是在西南二环和三环之间， 嗯， 对吧？电话是13051423742，13051423742。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直径30到40厘米的蒸锅，价格可以商量。他在良乡，电话是13651006918，13651006918。 这位朋友求购闲置不用的婴儿床，联系电话是15011394246，15011394246。 哎，这有一床，不知道您合不合适啊？这位听众转让的就是一个9成新的婴儿床，还有婴儿车， 哎， 说我这俩一块儿啊， 100块钱。 200块钱 哦，200块钱， 提供200啊。说您咱们加了微信，你还能看看这图片啊。 哎， 他是在东城区东四那附近，电话是13661274633，13661274633。 好，你赶紧联系啊。下边这位朋友呢，求购一个路由器啊，就是咱们家里上网用的那个，俗称那个猫啊，这个不要太贵的。 你说猫一会儿， 有这个我们家里 有 大花 猫的， 哎，这个是一个电、 啊、 是一个电子产品啊， 电子猫啊， 对对，我们的上网用的，不要太贵的。电话是13716221053，13716221053。 这位呢，想求购的是一个2升的家用的电的绞肉机， 哦， 要全新的啊，价格可以商量。电话是18037432719，18037432719。 哎，这种这个绞肉机啊，现在有那个就是类似于豆浆机那样的那种， 就搅拌的嘛， 哎，对， 多功能的， 它底下是带刀片的啊，您把肉切吧切吧切吧，然后搁在底下这么一摁，这肉馅就好了，这个还是挺方便的啊。这位求购的是一辆二手的女士26自行车，他说要好骑一点，最起码是7-8成新吧。地点呢是在回龙观附近或者是西三旗附近的，他的电话是13601328918，13601328918。 这位听众说，我们家老人啊行动不便，身体有病啊，想从帮团呢淘换一个坐便器，就是椅子或者是凳子下面带个便盆的那种，希望就是结实点，说我们家这个老人家呀个子比较高，要新的啊。电话是13621302481，13621302481。 啊，下边又是一位热心人，他替一位盲人朋友求购一台大点的冰箱，啊，要200升以上的吧，啊，这个最好呢是在长春街附近，方便搬运，价格呢你见面商量。这位朋友的联系电话是18511778951，18511778951。 嗯，都是热心人，都是善良的人，都是一家人。 帮助他， 帮助他， 帮助他， 帮助他。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是一家人， 一家人， 相亲相爱， 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个掌声，有 想着享受换地久天 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呢，大家都特别及时的给了回复啊，这就是帮团速度。 嗯， 还有想买布的朋友啊，也可以一起来听听啊。除了刚才我们听众提供的那几个地方之外呢，我们这位听众说，双井桥东300米有一家蓝心布艺，他们家布有几百种呢，可选择性很多。您可以坐车啊，在九龙花园下车。还有听众说，劲松中街有各种花布。还可以现场给你裁，给你量， 嘿嘿， 给你做， 好， 行吧。重点是这位姥姥也给我们回复了。 嗯， 赵姥姥说：“谢谢大家啊，这信息刚一播出，接到好几位朋友的电话，特别是张女士， 哎、对 给我推荐啊，奔那双井家乐福 哦， 说离我也不远，说我下午就去。 嗯、 他说我就是想做一个普通的四件套，包括两个枕套、两个单人被罩，还有双人大床的床单。 你看看。” 他说不对，是 五件 说买的东西那个有的时候它不够全、 哎、 说它不够我这五件套的，说我还是喜欢自己买布自己个儿做啊、 就是、 谢谢大家。 嗯， 这是68岁的赵姥姥， 你看他就是这岁数了，人还能认真穿线，我觉得这身体非常好。 人家不是自个儿做、嗯、人家就是喜欢买布在外边做、 哦、在外边， 因为就是外面你买那个成套的那个床单被罩未必是合乎你自己的要求的、 哦、 它不是缺这个就是少那个，是这个意思啊。 行， 还有这位姥姥啊，家里有10个月大的宝贝儿的， 嗯， 那个花儿不是有小飞虫吗，反正我们听众还是提供的一些老方法， 对， 都是说您把那个烟丝泡水然后治疗小飞虫，他说我治过啊，效果不错。这位也是说你把那烟呐、啊、就普通的烟卷给它撕碎了，用那水泡了浇花可以灭虫。反正您要实在没什么别的招的话呢，您可以试试， 是 至少它不是那个化学的喷的药剂啊。 没错啊，这家里要没人抽烟怎么办，还得先买一盒去嘛。 上 邻居 老爷那儿借一根钱， 老王借我一根烟。刚才有朋友求购这个无线路由器啊，那个马上有人回应了，说我这就转让一个啊，我这一个450兆的一个这个无线路由器可以正常使用，10块钱您就拿走，我在广渠门内啊，这个还可以给您送到地铁广渠门那站那儿去。 得嘞， 这个朋友的电话是13683520664，13683520664。 好，那位求的是电子猫啊。这位听众求的是真猫 啊，有 求的是真猫的猫笼子 啊，想买猫笼子。 他说我想求一个双层的大猫笼， 嗯， 双层的啊，单层的不要。电话是15011588971，15011588971。 你好，养多少只猫啊？下边这是吧？ 别墅， 哎，没准一对儿啊。这位朋友呢，要求个电子血压仪啊，给老人测血压用。电话是18210553218，18210553218。 好，我们再来说个事儿啊。这位听众呢，想借咱帮团啊，找两个伙伴，但是不知道。找得到找不到啊，时间挺长的了。 嗯， 他说是55年的时候去宁夏， 1955年 对 啊， 说有个叫居上珍的朋友，还有一位叫马德镇的朋友。 嗯， 他说我们都是移民，他这个移民应该就是 从 宁夏移过来，或者是从这儿移到宁夏，应该是这个意思啊。 当时 不是国外那移民啊， 当时这叫什么支援那个。边疆建设， 嗯他们呢是57年1月份就回北京了、 哦、 但是呢不知道这二位呢有没有回北京， 就是找人的这位就是后来 回来 了、 嗯、他也姓马啊， 嗯， 他说特别想念你们，如果有他们的信息呢，哪位知道可以跟我联系，这是一位姓马的朋友。